其实周围的人都能看明白，费雷这么高调的找麻烦，无非是为了抢强猫的地盘。不过这家酒吧平时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得少，所以费雷敢闹出这么大动静。虽说黑豹身边目前费雷是顶梁柱，可多少他都是靠着强猫出事才上位的。下面有服气也有不爽的，费雷杀鸡儆猴也是为了摆个立场，只不过以手段来说实在是不怎么高明。首先他选的这家店就很有问题，李岩这种人不是特别放心的地方是一定不会跟乔家见面的，所以乔家静观其变的在旁边看着，等费雷马上要栽的这个跟头会有多大。果然没过多少时间，外头就又有人喊雷哥，在左右避开的人群中，所有人都看见了这位雷哥。不得不说，这位才真的担得起一个哥字。 哼，雷可人。 乔家冷笑了一声，觉得今天可真热闹。费雷上次也去了李岩跟雷可人拜把子的那场酒，自然也知道进来的这个人是谁。一时间，整个人僵在那里，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。相比之下，还是雷可人的反应更大方些，他虽然没什么笑意，也还是坐在了费雷的对面。 雷哥，听说你今儿在这玩得不开心呢。 这一声雷哥差点没把费雷叫得腿都软了。如果他没看错，雷可人旁边站着的那个男的腰里若隐若现出来的是一把刀，所以他赶紧站起来。 雷哥，我今儿喝多了走错了场子，我不知道这边是您在，不好意思饶着您了啊。 我哪敢在你面前自称雷哥呀，我听说酒上的不好，不知道雷哥想喝什么。 雷可人看起来其实并不如暴风李岩这样的人煞气，但是他的表情里总带着几分算计的阴狠，让人看起来就觉得不舒服。费雷能从雷可人的语气里听出来，这人已经有些动怒了。他站起来想走，却发觉雷可人旁边那几个人一动不动。没办法，费雷只好忍气吞声地再回去向雷可人开口。 雷哥，是我不识抬举，今儿的事就算了吧。 乔家没想到，费雷虽然很不聪明，但是很识时务。他很清楚雷可人自己惹不起，就算是当众丢脸，他竟然也放得下身板。只不过雷可人并不是一个人家给了台阶他就会顺着往下走的人，尤其费雷在他眼里根本连台阶都不配给，所以他只是拿起桌面上已经开的那瓶酒往费雷面前一放。 既然是你说这酒有问题，怎么也得喝完了再走吧，地上那摊东西不用我浇了吧，舔干净了今天我就放过你。 话刚说完，刚才费雷看见的那把刀就从人家的腰里插在了他的手指缝中间。本来以为费雷是个疯子要玩把大的，谁知道到头来竟然会被人玩了，而且看这架势，今天费雷不扔半条命，雷可人是不会轻易放过他。那一瓶酒加上地上那些毒品，费雷不死都是命大。记得之前郭林跟他说过，雷可人手上从来没沾过大麻烦，最起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被警察抓到过把柄。现在这里这么多人，他倒是不怕被人说出去。就在乔家心里盘算的时候，费雷竟然真的去拿那瓶酒了。他旁边一直跟着他的红毛小子脸都吓白了， 雷哥不能喝。 结果话没说完，直接挨了费雷转身一巴掌。 妈的，从今天开始不准叫我雷哥，今天开始给我叫费强。 雷可人听到这句话在旁边冷哼了一声，什么都没说。这基本上是道上的规矩，混的人多难免名字绰号会有些撞的，多数情况下是有自知之明那个人自己把名号给换了，如果不巧真撞到一起，那就是看谁最后能全胳膊全腿的站着，名字就是谁的。抢名号跟抢地盘一样，有时候是要豁出命去争的，这些都是道上的脸面。费雷明显今天就不想要这个脸了，他一巴掌扇完了就开始灌酒，越好的酒往往就越烈，不过五口下去他就有些绷不住劲儿了。 雷克人冲旁边示意了一下。 嗯，帮帮雷哥。 下一刻，费雷直接被两个人架着，剩下一个人是直接扣着瓶子往他嗓子里灌。本来还在旁边看戏的，眼见情况演变成这样，为测安全，陆陆续续的就都散开了。只有雷可人带来的那帮人和之前的经理一声不吭地看着。费雷从一开始的拼命挣扎到最后几乎都不怎么动弹。一瓶酒灌完了，那个灌酒的小弟竟然又拎起一瓶。被扇了一巴掌的红毛直接就跪在了地上，爬到雷可人的脚边。 雷哥，刚才没眼见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是我，跟强哥没关系。我求求你大人有大量，这次就饶了强哥吧，剩下那瓶我来。 他说完就要去抢那瓶酒，结果被雷可人身边的人一脚踹开。雷可人依然是面无表情地坐着，架着费雷的人眼看他没开口，第二瓶也就灌了下去。接连三瓶都没让费雷喘口气。乔家头一次见到可以狠成这样的人。暴风虽然在他面前杀过人，但无论如何那是一枪结果的事儿。雷可人今天摆明了要费雷的命，却非得用这么个办法。看着费雷趴在地上呕酒抽筋，他皱着眉抽烟的动作不由自主的越来越快了。但是这还没完，就算费雷那样子已经不行了，雷可人既然刚才开口了让他喝酒吞药，那就是非得做完全套。刚才腰里挂着刀的那个把地上一包粉随便抓了一把，掰开费雷的嘴就往里头塞。那个小红毛眼睛都急红了。 雷哥，雷哥，我求求你放过强哥吧，雷哥，我求你了。 但是旁边的人对他只是置若罔闻，一直倒着一地的粉涂了几乎费雷一脸。雷可人终于没什么兴致地站了起来，冲旁边还在围着但全都看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的几个小弟甩了句话： 今天谁敢把这人拖走，就是跟我雷可人过不去。 说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。费雷已经没什么意识了，一直在地上抽搐。那个红毛七手八脚地上去把费雷的头拖住，一把拽住旁边一个大概跟他一起给费雷打下手的小弟： 快快送雷哥去医院。 但是他摇了半天却没有人动。刚才雷可人说的那么清楚，只要是帮着费雷的都是跟自己作对，费雷都被搞成这样，谁还敢去跟那种人对着干。所以红毛哭喊了半天，最后身边的人却越走越多，到最后整个酒吧走得空空如也，只有经理在旁边看着，脸上是跟之前截然不同的冷笑。他是打算这么看着费雷咽气儿。乔家本来很犹豫，他最初是想打算聊费雷去抢这个功劳，就跟之前他跟着黑狗时去利用黑二那样。没想到现在费雷被雷可人搞得半死不活的，他算盘打不成，按说就该早点脱身闪人，省得被人认出来还麻烦。可是他看着那个红毛的小子，就算是一个人还在努力尝试把费雷从地上拽起来背出去，看了几分钟就觉得心里头不太舒服了。 操，难道真的是跟郭玲混得太久了？ 以前眼都不眨的事儿，现在竟然觉得有些没法坐视不管。乔家手里那根烟抽完，终于还是从暗处走了出来，在酒吧经理和红毛的错愕中帮着扛起了一身恶心酒气的费雷。红毛还以为自己看错人了。 乔哥， 乔家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这里的？那个酒吧老板也认识乔家，之前李岩吩咐他找包厢就是为了跟乔家见面，所以看着乔家去扛人，他一时也不太敢拦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红毛和乔家两个人把费雷半架半拖地拉出了酒吧，然后把人扶上红毛的车，俩人一起将费雷送到了医院。